幸福平安。 深深地凝望你的眼， 不需要更多的语言， 静静地握住你的手， 这温暖依旧未改变。 我们同欢乐， 我们同忍受，怀着同样的期待， 我们同风雨， 我们共追求， 我们只尊同一样的爱。 轻轻地望着你的脸，为你把眼泪 朋友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《乐听经典》，我是贾月。现在呢，我们的节目已经过半了，马上会进一段广告。广告之后，下半时的节目更精彩，请您千万不要错过。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 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，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，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。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， 减少尾气，我为城市健康代言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追逐每一条时间的印记，编织停留在岁月里的年代记忆。时光深处的心灵感动，一